在家中排练小品啊，金珠如果有一点台词念错或是表演不到位的情况，巩汉林对他少不得来一番批评指正。而正是有了这种认真较真的精神，巩汉林和金珠表演的小品才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称道。下面呢，咱们来欣赏一段巩汉林金珠合作表演的小品《约法三章》。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，本来我这个副科长当得好好的，这一进点击后就把我给复制一下来了。我下来倒没什么，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，居然提升为处长了。你说他当处长，我看见了吧，看见了吧，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，这毛病不能惯他。等他今天一进门，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把他镇住了，绝不能让他死脑。回来了， 门没锁呀？哎，你先回来了，今天怎么不说话呀？ 给我倒杯茶。 自己倒嘛。 倒杯茶。 哎，这水是满的 啊。是啊，喝完了再倒吗？哎，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啊？ 吃面条啊。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？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。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？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？ 你今儿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装什么糊涂啊？既成了处长了，我被撤职了，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，软了估计的好捏住，对不对？ 你瞎说什么呢？好好好，咱不吃面条，改吃包子，行了吧？ 为什么吃包子？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。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？ 你是不是诚心气我？你看我被撤职了，窝窝囊囊的，就像一个受气包，对不对？ 哎呀，行，咱不吃包子。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？今天 是啊，吃什么呢？今天 你说吧， 你说吧。 你说吧， 你说吧， 你说吧。 我吃。 哎， 我吃。不对了，我今天想吃点硬的。 想吃硬的？ 对，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。 这还差不多。 哎， 不对，骨头，骨头那是喂我的吧。 哎，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？ 别动。哎呀，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了。哎呀，敢指手画脚了。呵，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。还怎么着？你瞧瞧，呵，二郎腿也翘上了，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。哎呦喂，双手托着腮帮，故作思考状，做梦当厅长了吧。 你 干什么干什么？双手掐腰给我摆了将军的派头，可惜你没那将军都。 你也太不像话了。 怎么着？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，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，你就 走。嗯， 这 对不对？ 哎呀， 啊！我就知道，人的地位一变，思想就变呐。刚当上处长，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。啊，不，前夫，你等着。 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别走，别走，你别走， 放开我！ 我不是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别走啊！ 你就是不让我走，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。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？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，您是处长了，